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一个星期开始了，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早上为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今天是小欢儿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那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看我们每天的推送。记得要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大家还要关注我们的合作的直播平台，分别是花椒直播和北京时间，也可以通过搜索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节目。 是的，在花椒直播呢记得搜索活力982，然后在北京时间的话其实首页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嗯，看到了咱们昨天发起的那个特别无聊的竞赛。 怎么会无聊呢？这是一个非常激烈的竞赛。我们昨天发起了一个抢第一的竞赛，那恭喜我们的阿卓， 恭喜 阿卓！ 大概在7:27的时候，他就发了一句说：“我是第一嘛。”然后天哥果然啧啧啧。天哥想我也在，只是我没有说话，好不好？ 天哥要加油哦！你的第一今天就已经彻底的被抢走了。 还有武中南和胖纸，其实也来到了直播间，说了珊珊水水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哦！ 我们再次恭喜和表扬阿卓抢到了今天的第一名的车位。 云水，你真的再这样，你很像小学的班主任呢，好烦躁啊！ 好 ，OK。那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课程格子这样一个软件要为大家谋福利了，那就是推出了格子求职。如果大家想更高效的找实习、找工作，可以通过百度搜索格子求职。那通过格子求职，能够更快的、更有效的去帮你找到你的实习和工作。所以大家要通过这样的一个软件来提高效率了。 好的，那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貌似今天是稍微凉爽了一些， 今天凉爽吗？ 我觉得我过来的时候感觉天气没有像昨天前天那么热炸的节奏。 那是因为你过来的时候才六点多。等咱们下了直播九点半再出去试一试好不好？ 好。 那今天呢是非常热情和积极的小朋友们来到了直播间，所以咱们好奇头条号今天的这个时段有一个关键词，听起来我怕你生气。 没事儿，你说。 学习的学。 好棒。你看今天阿卓就学到了一个新技能，所以他抢到了第一。我们要在早上这样一个早间派对鼓励大家永争第一好不好？努力学习。 而且其实是因为昨天我们讲了很多小学课本里面的经典的课文，促进了我这个学习的特别大的热情。我又看到了很多跟小学有关的资讯，还蛮有趣的，就很想分享给大家。 Okay. 比如说在乌克兰呢有一所小学，我看到了之后就觉得如果我的小学是在这儿上的那会幸福好多， 就会感觉自己愿意留级两次，晚两年上中学。 你有听过那个段子吗？就是在课堂上面，然后班主任跟一个成年男子说，你要是再考不过期末考试我就要叫你家长了。然后那个30多岁的小学四年级男子说，我会努力的，这次期末考试我一定会考到80分以上。班主任说，咱俩同班的时候你就这样说。小学不能留级了，小学还是要努力工作。不努力学习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乌克兰的小学呢，它其实是一所特别打引号的奢侈的小学。为什么呢？因为它奢侈到每间教室都有不同的个性。 哇 哇，就是设计非常的丰富多彩，是由乌克兰的设计工作室叫做 Dream Design 之手，一所民办小学，看上去和印象中的小学不太一样。它没有标准式的教室，没有单调的走廊，没有冷冰冰的白墙，取而代之呢，每一间教室都个性十足，有多彩且有趣的大厅，还配有各种各样的音乐厅啊、放映厅啊、游泳池等等等等。其实话不多说，我们直接看图片就好了。 好的， 各种各样的图片啊，这首先是这个小学的外观。 哇、 就是建筑还是蛮现代的，有个像艺术馆或者是博物馆的感觉，然后那个外墙上面会有彩色的装饰，就是很艺术的风格。可以看里面的教室啊，里面的装潢长这个样子，教室里面是这个样子的，这是其中一间教室。它另外的一间教室呢，会有不同的风格，就是每一间教室会有不同的风格。其实这个小学最吸引我的是它其他各种各样的配套设施，比如说这座小学的游泳馆。 哇， 小学会有游泳馆。哎， 天哪，所以这是一个收费很昂贵的学校吗？ 收费多少这里面并没有做特别多的解释，可是他其实就是在很着重的跟我们介绍这所学校所主张的这种快乐和创造力的装潢的灵感的源泉。对，你看这是他的游泳馆嘛，然后我最喜欢最喜欢的其实是他的他的艺术教室。好吧，我好像今天没有带来，可是他的艺术教室真的很美，我要用手机给大家看一眼。 好啊，其实我是觉得这样的小学真的会让我觉得，如果我有小孩在里面上学的话，我也愿意去接他耶。就每天去接他。 你可以在哪接他你知道吗？ 在哪接他？ 你可以在他的放映厅接他，这是他们的放映厅。放映厅给大家瞅一眼啊。 所以这个学校会经常组织家长电影会吗？ 有可能。 我觉得是 家长应该会排队去吧。这个放映厅真的很美，对不对？如果是在北京有这样的电影院的话，我会很愿意去这家电影院看电影呢。 我觉得我现在变得很实际。 为什么？ 你刚刚放了这几张图片以后，我就会在想说，那这样的小学它是要举办非常严格的那种入学考试，所以来限制这个报名的学生，还是说就是按照当地附近的居民都可以送过来上学，怎么来挑选学生，我就很感兴趣。我觉得他文章里可能没说，但是我就觉得这样的学校不应该是要挤破脑袋进去的吗？ 可能没有。我觉得 就乌克兰人 I don't care 是吗？乌克兰人觉得我不在意， 他们或许就是想找一种寓教于乐的方式。但是并不在意来读的小学生是经过多么多么严格的筛选。可能就是谁离得近谁来上学吧。可是如果是你的话，你是校长，你开了一所这样的小学，你倾注了非常多的心力去把很多现代的元素、艺术的元素，包括一些乌克兰的民族融入到学校的装潢和设计当中，你会倾向于怎么选择这所学校的学生呢？ 我还是会倾向于择优选择。 小学生优和 不优是如何选择的呢？你不知道现在小学生 的 入学考试可害怕了。 真的吗？ 真的真的，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是要准备小升初的考试的。 嗯 嗯，然后那些考试的面试题，有的时候我听周围的朋友在说，也是让我觉得很啼笑皆非。 嗯 嗯，就是经常会有家长答不出来的。 小学生的题咱们都答不出来呀、 啊。很多题都是天马行空的。 对的。嗯， 所以乌克兰这个小学大家觉得怎么样呢？你们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想要去读吗？如果想去读的话打一、嗯、如果不想去读的话打二，好不好？ 嗯，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反应。我觉得可能会有人不想去。 为什么？ 可能会有人觉得这样的学校就是感觉不够简单。 校园就是要特别简单纯粹的氛围，是这意思吗？ 我只是瞎编一个理由了、 嗯、 所以就是想问问大家，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小学在你家附近， 嗯， 或者在你所在的城市，你会想去吗？ 哎，你知道吗，就包括前一段时间我有去一个高校里面做活动，它其实是那种职业技术学校，它的学校的风格就还蛮像以前中学的那种教室的装潢的， 嗯， 有一点点没有那么新，没有那么现代，有一点点破旧的，可是就很有感觉，让你想起好多回忆啊。 嗯， 就是那个老师的讲桌，下面是大家的桌子，按照一些规则的不规则的形状排开，重点是在黑板旁边一定要有一个那个大立柜，立柜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班级里用的旗呀、啊、然后粉笔呀、啊、囤的卫生纸啊，然后还有可能有班长的东西，班长的私人物品，就那种教室其实是给我们的青春留下了很多回忆的。 没错。 如果这样吧，我觉得大家是现在咱们去想，可能会有人觉得好像是我就愿意读我以前那种学校就挺好的。 对， 如果是我们的孩子呢，想象一下20年之后我们有孩子了，或10年之后有孩子了，你的家庭可以选择两所不同的学校，一所是比较标准化的装潢和设计，然后比较规则的这种有规律的生活， 嗯， 一种是这种比较艺术风格的装潢和设计， 嗯， 比较有创造力的老师，你会倾向于让你的孩子上哪所小学呢？ 我会比较倾向于他上创造力强的。 嗯 嗯，因为我觉得就是创造力对于小学生来说更重要。 是吗？ 嗯，对。 好吧， 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是啦。那说到创造力，我不知道这样一本教材教辅书可不可以提升小学生的创造力，嗯，我看到了日本的一本畅销书，这本畅销书的名字叫做便便汉字填空。 好可爱。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特别特别的有趣。这套呢是系列教辅书，霸占了日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畅销书综合排行榜的前三位，出版不到2个月，总销量已经突破了180万册。 厉害。 他们说呢，这个卖书的人说，这是我们自2008年4月开始设立畅销书排行榜以来，第一次有教辅书获得综合榜单的第一位。那这套便便汉字填空是一套什么样的书呢？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啊，可以有个先直观的印象。如果在听我们广播的朋友，可以打开花椒直播或者是北京时间来观看我们所给大家放出来的这种素材。这是便便汉字填空里面的， 它其实就是需要去填空的，这些空都是一个便便的形状。 是的。 嗯， 其实就是咱们以前那个田字格填空练字的一样，只不过那个外形和外壳变成了有其他设计啊。 我觉得小孩看到这个真的会就是笑到不行。 对，你知道吗，我刚开始看到这个时候，我就心里就想，这个新闻是不是能不能选啊，就有一种好像不是很雅观的样子。很多家长也会有这样的疑虑，包括我看到有一个日本的家长讲说，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比如说给女孩子买，有一个母亲给自己6岁的女儿买了这本教辅书的时候，说小朋友尤其是女孩子随口说这样的词是不是不太文雅，说真的她有一瞬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买这本书，然后其实不单是买书的家长有些犹豫，最初书店对于销售这本书也充满了顾虑，虽然很有意思但恐怕家长会讨厌吧，或者是他们会说出哎，卖不掉我们就会立刻要求退货这样的话。但是他正式出版之后，有很多年轻的父母表示孩子笑得停不下来。鉴于孩子可以笑着做教辅书，越来越多的父母决定买一册这个便便汉字填空来试一试，让孩子换一种方式学习令自己头疼不已的汉字。你看，有一个，这是一个小朋友，然后左手还举着吃的，右手拿着这本 便 便汉字填空，然后乐得不行，特别可爱，我觉得这个画面 好可爱。 其实这本教辅书，不知道大家如果有小朋友或者是给自己的侄子啊侄女啊，会不会买这么一本书呢？我会买，我觉得很可爱。 我也会买。其实我自己就喜欢买奇奇怪怪的书。之前那个叫大便书的那个书我就有买过。 讲那个各种各样的， 它就其实就是 从一个还挺严肃然后挺认真的角度去讨论便便的。 我是有买过一本书叫做方便处，它讲的是马桶的起源和变革， 就类似吧，其实大家不要往恶心或者是往那种就是不干净的方面想。 对，其实还蛮有趣的， 是蛮有趣的。 包括这本教辅书，它其实是面向小学一到六年级的小朋友巩固汉字知识的一个教辅书，最大的特点是不论是例句还是插图一律跟便便有关。例句它也会比如说安这个汉字在日语当中有便宜安全的意思，有安全的意思。第一句例句就是把便便藏去安全的地方吧。第二句例句就是那边的便便在搞特价出售哦，还顺便配了一张便便一日元的插图。就这样的话我觉得小朋友可能就会很喜欢用这样的方式去学习，对不对？ 很喜欢，很喜欢你介绍的这本书。 很喜欢吗？ 但是我觉得这个话题可以停止了。 可以吗？大家不想再聊这个话题了吧？ 可以可以。 好吧。 OK， 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就是调查很有意思啊，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如果是金庸小说当中的人物，你愿意娶谁当老婆呢？ 哇， 然后呢这里提供了， 那得好好想一想， 这里提供了五个选项，分别是黄蓉、王语嫣、小龙女、任盈盈和赵敏。在直播间的朋友们，不管男女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男生要娶老婆， 女生也可以想， 女生也可以想说你觉得谁最适合 做什么样的女主角，是不是？ 对，自己最想做什么样的女主角，然后被人娶回家。 被人娶回家。好，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是一个不用比武就可以招亲的大会。这五个金庸的女主角你会更倾向于娶谁回家呢？我们其实可以帮大家盘点一下这五个女主角都有什么样的性格特点。 没错，你先说。 比如说黄蓉， 黄蓉就是八面玲珑嘛， 鬼马精灵型， 鬼马精灵，八面玲珑。 说真的，这五个人当中我是不是比较接近黄蓉的风格？ 对对对对，我觉得你比较接近黄蓉。 可是我特别烦， 为什么呀？ 因为咱们今天要做这一个讨论之后呢，我就发现，我就问了身边的几个男生朋友，大家都不想娶黄蓉。 是，我觉得娶黄蓉必须是要那种，娶黄蓉必须是要那种就本身有大智慧、大愚的人。 郭靖是吗？ 对，就是黄蓉很难驾驭吧。 其实可以看一下黄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在金庸先生笔下的角色啊。她其实是金庸先生刻画最多的一个女性角色，也是金庸笔下最负盛名的女主角之一。她集天地灵气于一身，她的父亲黄药师不仅教给她武功，而且琴棋书画也教给了她，可以说是文武双全，可以说是文武全才，一生痴恋郭靖，最后不惜与郭靖死守襄阳。可是她还是很美的。金庸原著上写的是，只见这女子方当韶龄，不过十五六岁年纪，肌肤胜雪，娇美无匹，容色绝丽，不可逼视。 OK， 那我们再说一说王语嫣。王语嫣其实实际上是我最想娶回家当老婆的。 是吗？ 我最喜欢王语嫣。王语嫣这个类型， 羞羞羊是吗？应该是这么念吗？还是 他说任盈盈，对不对？ 他对他喜欢任盈盈。 然后胖子说他会娶黄蓉，对吧？ 他写的是王蓉，我不是黄蓉， 我不会武功。 对，他后面写了我会做饭。 完美的爱情。那金庸对于王语嫣的描述是：苗条的身材，披肩的长发，折射的却是一种纯洁而神圣的氛围，一抹精神的浓郁 香气，是吗？对，他最后是和段誉结为夫妇了，对不对？ 对。 你为什么会娶王语嫣呢？ 我喜欢带有书卷气的女孩子。 哦。 然后在这些人里面当中，任盈盈吗？赵敏吗？ 你喜欢有书卷气的。 对，我喜欢有书卷气的。你就终于。 那你怎么跟我成为朋友的？ 我觉得你在喝酒的时候偶尔会有一些书卷气。 怎么了？人家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然后我是腹有白酒气自华，是吧？ 你是腹有诗书酒蒸华， 一直散着各种各样的酒气。哎，拉菲跟你说了，他会娶黄蓉，好棒哦！来吧，第三名网友票选的这个小龙女，金庸先生是怎么描述的呢？金庸原著上写道：极美的少女站在大殿门口，白衣如雪，目光中寒意逼人。 对，小龙女其实就是高冷美神，美女神嘛。 对， 高冷女神。 我昨天听到一个理论说，小龙女和黄蓉这样的姑娘娶回家会特别没有安全感， 就是黄蜂属于那种 小龙女应该会非常有安全感吧。 如果你不想隐居山林的话，小龙女明天就拉着你说，嘿哥们儿，咱们就去古墓里待着吧，会无聊死吧。 嗯 嗯，对不对？包括黄蓉，她应该是吃着吃着饭呢，她突然来一句，嘿哥们儿，咱们去一趟印度尼西亚吧。如果你是郭靖那种觉得，哎，我的生活蛮无趣的，然后我可以跟着蓉儿走，这样好像还是蛮匹配的。如果你是本身就有很多想法的人，跟黄蓉可能就过不到一起去。 嗯嗯，但你不觉得这个题目就是你想娶谁回家，其实看的更多的是这个人是什么样的，而不是说这个女孩是什么样的吗？ 是的，有可能， 对不对？ 嗯， 就比如说任盈盈， 嗯， 写到的是，虽然面容秀丽绝伦，不过十七八岁年纪。 这么简单， 是一个年轻然后非常有义气的女孩子，对不对？ 对的。 嗯， 我印象当中在里面我对任盈盈最深刻的一个画面就是她好像等令狐冲，然后在婚礼上被放鸽子， 笑傲江湖， 好惨呢、啊、感觉、嗯、 你不觉得其实女主角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悲剧色彩会比较好一些吗？ 是的。 嗯， 大多数的女主角都是有些悲剧色彩的吧。 嗯，感谢天哥送给我们的四叶草。 好、 嗯、 谢谢天哥，祝你每天 都很 好 哦，娶个老婆旺旺好之类的是吗？嗯 OK， 那网友票选的第一名是赵敏、 嗯、 我觉得这有点实至名归耶。 是的，是的， 很多 男生很想娶赵敏，毕竟是王爷的闺女嘛。 嗯 没有了， 教主的闺女就不好是吗？ 嗯， 这个鄙视链就是教主的闺女没有王爷的闺女好是吗？ 可能吧。 嗯 嗯， 来看看对于赵敏的一个评述：婀娜苗条，洒脱飘逸，柔弱无骨，曼妙多姿。 嗯， 仙气娉婷，更是不盈一握。 嗯， 很厉害。 是的，来吧。那到底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是金庸的这些女主角。这么多位，这五位，你更想娶谁为妻呢？ 不管你们想娶谁为妻，我要发，我发现林达西确实有一双锐利的眼睛和非常好的品味。他说水水瘦了， 开心吗？ 开心。 这个环节是可以结束了是吗？ 最近的减脂没有白费。 嗯，好棒，谢谢蔡弟的瓜送的天使之翼，谢谢。 谢谢，谢谢你、嗯、要告诉大家就是珊珊的那个减肥计划呢已经放弃了。 对，放弃了、嗯、 对、嗯、我还在坚持。 嗯加油。 好。 好吧，那这个时段呢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条小小的资讯好了。 嗯 好奇头条号，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个，因为我们这个时段的关键词是学嘛。 嗯， 你觉得学习应该从几岁开始呢？ 应该从胎教的时候就开始。 如果你一岁多的时候，你妈妈想带你走入山川大河，在诗和远方当中学习，你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体验呢？ 我觉得这是一种我后来不会记得，但是一定会留在我的潜意识和我所有的感官里的一种体验。 有可能 就是一定不要忽视小孩生下来以后你觉得他不知道、 嗯、 他其实是完全是知道的。 嗯 你知道就是心语不是昨天来吗？ 是的。 然后心语就知道很多育儿方面的就是知识嘛。 嗯， 他就跟我说其实小孩在三岁之前的世界观、嗯、对他之后的人生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在他这段时间的培养。 明白了、 嗯、 你知道吗，就有这么一个母亲，她向往诗和远方，背着一岁半的女儿走遍了名山。哈哈， 太棒了。 南京的一位瑜伽辣妈翻过了许多高山，身后一直背着她才一岁半的亲亲宝贝，引来了不少粉丝，也引来了很多质疑啦。这样带孩子到底好不好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要质疑吗？ 你看看她是这样子。 好，看一下。 对，这是图片，这是她背着她的孩子， 嗯， 出去玩、嗯、然后包括这是在旅行当中的留影，大概是这个样子。 嗯， 会背着一岁半的小朋友出去。 嗯， 但是其实大家会质疑，我是觉得可能觉得孩子太小了，才一岁半了、嗯、你知道一岁半的孩子是什么概念吗？就是刚断奶没有几天。 我明白你的意思、嗯、就会觉得说如果就风餐露宿的会不会对孩子的皮肤啊或者是视力啊这种比较脆弱的感官有影响、嗯、对吗？ 对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啊。这个辣妈呢叫做王平。 嗯， 又被称为对王平，又被称为皮皮妈妈，她的宝宝叫做皮皮。这个妈妈呢是1989年生人的， 就是和我们一 年，其实是一个蛮年轻的妈妈，对，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带着宝宝去爬山了。从宝宝会坐至今呢，她已经带着宝宝爬过了很多座山，包括南京的紫金山、将军山、邦山、老山、栖霞山，还带着宝宝爬过杭州的临安、太子尖、上饶、三清山、池州、仙运山、安徽黄山、九连尖，还有青龙山、五响山等等等等，不胜枚举。 就是一个爬山的发烧友， 对，就是一个很爱爬山的人。 所以他的孩子以后会成为一个登山探险者，对吗？ 是有可不能吧？他是一个他的孩子会成为一个很爱被妈妈背着爬山的人。 对，就他的小孩以后就觉得爬山这种事情不能够自己爬。 是的，王平怀孕之前呢是一个瑜伽教练，体能很好。他女儿皮皮出生之后呢，暂时搁置下了自己的事业，在家带娃，成了个全职妈妈。但是呢，觉得待久了会很急躁，于是他就开始带着孩子爬山，引起了很多很多质疑的原因。除了，当然有很多人会很支持他们了，觉得成为了路上的一道风景线。可是还是会有人觉得孩子太小了，不知道会对孩子有什么样的影响。包括比如说孩子这么小什么都记不住，没有意义呀。还有人说带着孩子爬山多危险啊，不行。还有说出门在外带着玩，遇到问题和困难该怎么办呢？包括这么热的天不怕把宝宝晒伤吗？就有各种各样的质疑。 还是不要把宝宝想得太脆弱了。我觉得宝宝，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宝宝他能够通过他这个时段的这种感官，去感受山川。我觉得这件事情比其他的都重要，对于我来说。 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样的概念到底对一岁半的宝宝适不适用呢？那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发表大家的观点了。 当然适用了。蔡姐的瓜说珊珊又不胖，所以无肥可减。 谢谢。 谢谢 Lucky King 说珊珊有黄蓉的风格。 对啊，刚才本来就这么说的呀。 是这样的。然后蔡姐的瓜又说了，说水水不能够是减肥，应该是塑形。对，我现在就是在塑形的道路上进入到了减脂的这样的一个环节。然后天哥说一岁半的孩子是用嘴来感受这个世界的，不一定哦，因为他其实也看得到也听得到。 是的，不要以为孩子什么都不知道，其实孩子什么都知道，对不对？ 什么都知道。他们是最敏锐的观察家。 对的。好吧，谢谢蔡姐的瓜送的四叶草。那今天的第一个时段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些跟学习有关的资讯，以及还有金庸原著这些女主角里面大家想娶谁。大家其实可以继续聊一聊啊，自己对这五个女主角的一些小小的想法。 没错，你知道说到孩子是最敏锐的观察家，昨天心雨告诉我说前两天他的孩子就是一岁多的孩子，然后在朋友面前就是说了一句脏话。然后呢，心雨说她很明确地告诉我说她和她的老公是从来没有跟她的孩子说过这句话的。所以他们也觉得很好奇，这句话他们的孩子是从哪儿听来的。 从什么地方都有可能。你知道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样学样。 对， 他没有判断力，他不知道好或者是坏，但是他就会学。 所以说他们通过这句脏话的口音情况判定了这句脏话是一句陕西的脏话，从而找到了这个脏话源。 谁？ 是我们另外的一个朋友。 好吧。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一岁半的小孩什么都不懂，其实他们什么都知道。 是的，既然刚才提到了这么多这么多金庸原著里面的姑娘，送大家一首阿楚姑娘好不好？待会儿见喽。 待会儿见。 风吻过的口红欲盖弥彰。 的模样。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让篝火为我守望。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深深。 大家好，我是水水。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推送，点击右下角的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北京时间和花椒直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搜索活力982，点击关注。 是的，记得点击关注哦。那另外呢，告诉大家有一款软件呢叫做格子求职，可以帮大家高效的找工作找实习了。如果你也想找工作找实习的话呢，可以在百度搜索格子求职，或者是在微信搜索并关注格子求职，投递简历吧。 感谢菜地的瓜送给我们那么多的四叶草， 那么多的四叶草， 嗯，这么多的四叶草， 这么多的四叶草，这个节目真的好。 OK，那最近的高温是引发了非常多对于比如说天气啊着装的讨论。 是的， 那我看到有一个讨论很有意思，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就是一个人作为人类，你到底能够承受多高的高温呢？我们可以来通过 大着胆子猜一下， 大着胆子猜一下， 100度，熟了。 下开水。 我觉得好像40多度就不可以了，因为40多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以前蒸桑拿的时候、显示那个干蒸房和湿蒸房里面的温度是40几度的时候，进去待5分钟就真的不可以。 对、就是你没有办法长期的把自己暴露在那样的温度当中。 是的、 OK， 那下面我们就来通过5个层级来了解一下一个人到底能够承受多高的高温。我们首先从35度开始说起。那35度的时候，浅静脉就会出现扩张现象，皮肤会微微的出汗，心跳加快、血液循环会加速。这个时候，对于个别老弱，就体质老年体质的散热的不良者来说呢，就需要进行局部的降温了。 刚才那句话很不好念是吗？ 很不好念。 怎么不好念了？再来一遍。 这时候对于个别老年体弱散热不良者来说呢，就需要局部的降温啦。 是的，这是35度的时候人类会出现的一些生理反应啊。那36度的时候会怎么样呢？气温到达36摄氏度，身体会拉响警报，人体会通过汗水散发热量，并随之带走身体里的钠、维生素 C 以及其他的矿物质，所以为避免电解质的紊乱，必须及时补充盐、维生素和矿物质等等。到了36度的时候，身体的确会出现一些紧张的这种状况，大家开始喝一些电解质饮料了。 没错、那到了38度的时候，人体仅通过汗腺排汗已经是难以保持正常的体温了，所以肺部会急促的喘息，出现呼出热量，那心跳速度随之加快，输出比平时会多60%的。 你要表现出38度的那个样子，心跳速度随之加快，砰砰砰。 此时各种 啊，降温的措施，心脏药物等就这样的保健的就是措施，就必须要 stand by 了。 是的，那身体到达39度这样的温度的时候会怎么样子呢？哎，人体的汗腺濒临衰竭，尽管汗腺疲于奔命的工作，但可能无能为力，很容易出现心脏病猝发的危险。那此时呢，转移到阴凉处的时候，同时需要补充盐水和在太阳穴、前额来涂抹清凉的这个精油才可以。所以39度的时候就不太行了。 Okay, 到了40度， 吓坏了。 40度高温直逼生命中枢，那以致出现头昏眼花、站立不稳等现象。这个时候要立即转到阴凉的地方，借助物理降温的同时，也要服用相对应的药物，比如说像藿香正气水， 是的， 这样的药物来进行避暑。 好的，那现在的温度越来越高了。刚才看到天哥说，昨天新闻说火焰山的地表温度80多度啊，咱不会赤脚在火焰山上走的，没关系啊。蔡地的瓜还说了，前几天说新疆有个地方46度，这样的天气人类肯定是不适合长期的暴露在这样的直接的高温的环境里面的。 对，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空调嘛，对不对？ 还有风扇。 如果你觉得你永远没有办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没关系， 把空调关了。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小小的生理学上的提示啊，在40度左右的时候，人类可能就到达一个生理上的极限了。 对，没错。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温度层级的了解，来判断，比如说今天的天气，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出行措施，和你在室内室外的工作比例应该怎么样去安排。 对的，大热天的时候要照顾好自己哦。 没错，那除了告诉大家关于温度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物理和生理知识之外呢，其实我和珊珊今天也还是想分享更多的关于夏日生活方式的一些小窍门给大家，对不对？那很多人会问到的一些小问题，我们在这里也要和大家进行一个解答。现在可能是有一点卡，但是没有关系啊，请大家要耐心的等待。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了解的是在夏天你想要知道的一些小问题，比如说第一个问题，炎炎夏日食欲不振怎么办？ 不吃啊。 要改变这种状况，其实科学的方法是提倡要适当的运动，在运动出一出汗之后能够促进自己的食欲。 哎，夏天我都已经热成这个样子了，还要让我运动吗？ 其实在夏天运动是一个促进食欲的非常好的办法。 我有个问题， 在夏天运动可以排汗。 我是一个想瘦的人，为什么要促进食欲呢？ 就是如果是有在我们的收音机前和直播平台上想要在夏天增进食欲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多运动哦。珊珊再见。 我是真的觉得好像对女孩来说夏天是一个刚好减肥的季节，因为的确食欲不振。 没错，而且很恐怖嘛，因为夏天来了。 对啊，鬼故事。 好，夏天多吃冰品解暑是正确的方式吗？ 错误的方式。 为什么呢？ 因为好像感觉冰品都是越吃越渴的。 首先是越吃越渴，然后再其次是脾胃不好的人，其实吃太多的冰品会造成这样的内脏器官着凉或者疼痛，而且对肠胃造成压力，会造成腹泻。所以说大家在夏天不要吃太多冰品哦。 而且我的妈妈告诉我，现在是三伏天，让我一口凉的都不要吃。 对。 对什么对？你说我妈呀。 就是我很同意阿姨的观点。阿姨是对的。 大家的妈妈有没有告诉你们这样的话呢？就是三伏天了，不要吃凉的，得喝热水。哎，我看到了 ，AN 小情绪说我们这儿平常温度是37、38度，过几天要40多度了，吃什么能够降血压呢？芹菜。 不生气。 谢谢天才宝贝艺术中心，谢谢天才宝贝艺术中心送的太阳。 谢谢也。然后天哥说了，说三伏天真的是不能吃凉的。 是的。 所以这要达成一个共识。然后夏天感冒了怎么办呢？夏天感冒一般是以湿的感冒为主。就湿感冒。然后它会造成的主要特点就是浑身肌肉酸痛、乏力、低烧，然后比如说就是它其实实际上是贪凉了，就是你就是吃了很凉的东西，或者一下子走进了非常凉的空调房。然后在里外这样的去交替。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首先是你不能够就反复的去进入凉的地方。 这样好不好？一天都不要离开空调房。 没错，这样不会感冒。然后准备一些小毛毯，然后小外套，在空调房太冷的时候披一披，挂一挂，好不好？这样就会 防止夏天的感冒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空调房里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前两天好像是来福哥说他办公室停电的那一次，后来到底怎么样啊？来福，你还没有告诉我们后续的故事呢。 OK， 哇，天哥送的这个礼物好应景，好及时，他送了好几个冰淇淋。 你送了三个冰淇淋，我一个，珊珊一个，再还给你一个，好不好？我们一起快乐的吃冰淇淋。 我不吃， 为什么？ 因为我妈妈说三伏天不能吃凉的。 好，那我吃两个，然后我感冒给你看。 这个可以有。还有什么样的夏日小妙招呢？ 还有夏日小妙招就是，很多人问了说，如果我浑身是汗，在热天里可不可以直接走进一个很冷很冷的空调房呢？建议是这个时候其实你还是需要在就是交界的温度那儿稍微待一待，就是不要直接的进入到那个空调房里面， 对， 太冷， 就是不要直接迈入空调房，你可以一条腿迈进空调房，另一条腿呢在外头先待一会儿， 对，把自己卡在那个门缝那儿， 对， 对不对？ 就开个门嘛，是不是？ 对， 露个缝把身体一点点塞进去。 你说听了我们节目的观众会不会觉得夏天没法过？ 夏天好艰难呢。 对，然后 等会儿啊，安小情绪发了一个好恐怖的故事。反正他说了，总在空调房也不行啦。我这个鬼故事我们就不要讲了，太吓人了。 对， 哎，蔡弟的瓜说私信了一大波卡住咱俩的萌萌的表情。这个降温，你是把那个微博私信给我们的吗？应该是。在此再说一遍，我的微博叫吴珊珊双子座。 我的微博叫鱼饮水，就鱼喝水的那个鱼饮水。 是的，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私信给我们了。 没错，其实夏天的小妙招还有很多啦，大家如果有就是自己的特有的问题也可以去查一查。那今天的小妙招其实就分享到这里。 好的，或者是大家有什么特有的问题可以问我跟水水。我跟水水是肯定不知道的，但是我们很愿意听你们问问题。 然后再给你们做出根据我们的经验而给出的解答， 根据我们的经验给出错误的解答。 我觉得我们的解答有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心理的安慰了。心理的安慰很重要。 是的是的是的， 对不对？ 看看你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样子。 那我想问一下珊珊，如果是你在夏天的话，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烦恼吗？ 就是夏天的时候肥还没有减完，可是必须要穿短裙，该怎么办呢？请问主持人。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需要选择一些横条纹状的腿袜。 好喜欢你这个逻辑啊。 就是你知道在视觉的感觉上来说，横的条纹会把你的腿就是拉长然后变瘦。所以说当你穿着这种横条纹的腿袜的时候，在夏天你的腿就会显得又长又瘦。 将来我不想跟你的孩子打交道。我觉得你孩子会变成一个顽童，会很可怕。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 就是我想知道在夏天我特别特别爱出汗，然后衣服就会湿了又干湿了又干，然后不仅是衣服上有汗渍，自己感觉也很不舒服。那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有汗渍的衣服套在别人身上，这样大家都不舒服，是人生一大追求嘛。 那这样的话我穿什么呢？ 需要穿什么吗？ 夏天啊。 这样吧，你夏天的时候呢， 你 继续 把 皮肤 的给我是吗？ 皮肤暴晒一下。然后把大部分的身体的躯干晒成一种棕色，有一种新的皮肤衣的感觉。如果你需要一些装饰的话，我会把我的腿袜给你。 还套上了是吧？形成了一个闭环。 好，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的问题要问两位主播？发现我们俩都是对夏日小妙招很有自己见解的人，对不对？ 对，没错。那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随时问我们。那接下来是想和大家去分享一些就是比较厉害的概念啊。 啊，什么概念呢？ 就是关于夏天的一些就是比如说着装或者生活方式的一些理念。比如说有一种东西叫做反季节迷恋。 什么叫做反季节迷恋呢？ 你听到这个词你会有第一反应是什么？ 冬天的时候迷恋比基尼。夏天的时候想穿棉袄呗。 对，就是时尚圣经呗。 啊，是吗？ 对啊，你没有听过很多时尚的人会告诉你说，就你要做时尚的人你就要反季节，当大家都穿短裙的时候你要穿棉裤。 好的。我不是一个时尚的人。水水，你是一个时尚的人吗？ 我很时尚啊，我刚刚都给你推荐腿袜了，还不时尚吗？ 所以你今天要穿棉裤来吗？ 我今天穿的是牛仔裤。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了吗？ 直播间有看到这个画面吗？水水把他的大腿翘到了主播台上来。 OK，、嗯、那什么叫反季节迷恋呢？就是一种受时尚产业驱使的坐这山望那山的行为，体现在南北半球对彼此天气的向往。三伏天要对西北风的期盼，是因为急迫的想要买到新的羊毛大衣，裹着围巾，想象夏天太平洋的风多半是带着青春的春夏的气息的墨镜，然后拍一个照片。要是能够直接的沿着 X 轴对称把自己换过去该有多好啊、嗯、 其实这个好像我们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一个什么环节、 嗯、 要不然的话好像会很困扰哎。 嗯、 为什么突然有反季节迷恋、 就是我们想要在夏天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着装和生活方式的一些厉害的概念、 哦、 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参考的是好奇心日报的好奇心词典， 是的， 它总会选择一些很有趣的概念然后进行自己的一个描述。 嗯， 那刚刚反季节迷恋就是这样的一种表述方法。 对的、 嗯、 亲爱的朋友们，我想问一下问题啊，你看比如说蔡迪的歌说了，天哥我们发了有一张姗姗歪头的样子好可爱，你们发在哪儿了呀？ 你们是建了一个群吗？ 你们是建了一个群吗？嗯，我们发在哪儿了呀？来吧，我们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好不好？水水， 好， 天哥说了，夏天如何反咸猪手？ 嗯， 如何反咸猪手呢？ 就是 抓我知道了，在做猪手的时候少放点盐。是不是可以追答？好棒，对不对？ 可以可以，就是夏天还是不要吃太咸的东西了， 嗯， 因为太咸的东西会使你的水分很快的就是散失掉，对不对、 嗯、 所以说就我们就解决了天哥的这个问题。好，那下一个问题， 天才宝贝艺术中心的问题。 好，他说， 您好，夏季吃什么水果好？谢谢。 好，首先不用谢，再其次呢， 真 夏天吃什么水果这个问题、嗯、其实要看心情。 嗯 嗯，如果你心情特别不好的话，我建议吃西瓜。 为什么呢？ 因为西瓜的整个水分和糖分的含量比较高，然后吃起来比较甜。 你是认真在回答问题是吗？我要吓坏了。 你要吓坏了吧，吓死你。 嗯， 但是西瓜就是不易于减肥和减脂，因为它的糖分的含量太高了 啊。 所以说如果你要想减肥的话，最好还是吃莓类的。 嗯， 嗯， 比如说什么红莓、树莓、蓝莓之类的。 嗯， 嗯， 我对你这个答案不满意。 好， 你问我。 好，夏天适合吃什么样的水果呢？珊珊姐， 我觉得西兰花很好。 好，非常棒。要记得多吃深色的水果，比如说西兰花、甘蓝 茄子啊 之类的、 嗯、 对， 对， 很棒， 是的、 嗯、好。如果你是一个3岁的小孩子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请记住这个地方我们混淆了一个叫做蔬菜和水果的概念。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个节目需要在家长的陪同下面观看。 需要在有12岁以下的儿童的陪同下观看。 听到任何觉得不太对劲的事情，要问一下爸爸妈妈这两个叔叔阿姨在说什么啊？我们还是不希望给3岁以下的小朋友树立 不正确的价值观了。 我觉得君君啊、嗯、君君你显然是没有摸到珊珊的痛点。你的这句话说珊珊今天很漂亮 啊、 嗯，珊珊 都 不高兴。 我都不会回复。 对，为什么呢？因为珊珊哪一天不漂亮呢？ 对呀，珊珊哪一天不漂亮呢？ OK， 那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就好奇心词典当中的这些好奇、 哦，是这个意思。蔡弟的瓜说，你们俩直播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时私聊，不用建群。 哇哦， 哦，这么酷。 好酷啊，那我也加入你们私聊的那个团伙好不好？ 嗯。你要现在走开吗？你要抛弃我了吗？ 我可以在手机上加入他们私聊的这个组织。 好吧、嗯、我们继续来这个好奇心词典这样一个小小的环节啊、 嗯、 刚才水水分享的是反季节迷恋，那夏日的时候呢其实会经常用到一个短袖衬衫。 嗯， 短袖衬衫是种什么样的概念呢？在好奇心词典里面给出了一个新的定义、 嗯、 那就是商务着装艺术，半正式半休闲，以及非正式非休闲，稍有不慎就会穿出中年国企制服感。所以夏天的时候大家穿短袖衬衫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了。 短袖衬衫什么时候穿起来最是那个就是国企的那种就是中年感，就是你把它掖到裤子里面的时候， 是吧？ 所以短袖衬衫一定要慎掖。 嗯，就不能轻易掖是吗？ 对，就是你还是要把握那个衬衫的材质了，不是所有的衬衫都可以掖到裤子里穿的。 嗯 嗯， 好吧，好奇头条号好奇新词典这样一个环节呢，希望大家可以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生活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些形象和概念哈。 对， 比如说接下来这一个 大家的身边的女生朋友肯定是有穿那个厚底防水台的鞋的，这样可以显高。 还是要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叫做防水台了。 好呀， 估计好多男孩肯定都不知道。 嗯， 我也是因为主持的时候，每一次我都会规定我的女搭档不准穿带防水台的鞋。 哦，是吗？ 从而了解到了防水台这样一个概念的。 嗯， 嗯， 你不觉得如果女孩子穿防水台的鞋这件事情 就没完了是吗？ 就没完了，是是的，你知道吗？如果一个女孩子本身有1.6米，那她穿了防水台，她就有1.78米。 胡说。是怎么普及的呀？大家是真的不了解防水台是什么概念吗？因为我觉得好像还是蛮普遍的这个概念在生活当中。 嗯， 防水台其实一般情况下是用在高跟鞋里面的。 没错， 比如说高跟鞋它后面不是很高吗？就是那个跟的高度，它的前头如果是平的的话，它的前后那个跟差会太高，女生穿鞋的时候会不舒服。 嗯， 就是你的脚掌需要呈现这样的一个坡度很大的状态，对脚骨也不好，走路也会很累。所以有很多高跟鞋其实是在前面加了一个垫，就变成了这种防水台的概念。比如说后面的跟还是那么高， 嗯， 可是前面的那加了一个大概可能3到4厘米的这样一个垫儿， 哎， 所以你的脚背就可以呈现一个比较平缓的状态，走路起来就跟穿平底鞋的时候相差无二，就会很舒服。所以很多高跟鞋是前面有防水台的。 好的，嗯，你真的是用一个很严谨的态度解释了防水台，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知道 高跟鞋前面的那个垫儿了 啊，这就是高跟鞋前面那个垫儿了。 嗯， 哎，那厚底防水台在一个新的词典里面用一个新的概念来解释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 这种单纯追求身高不计比例的鞋子款式，灵感来源是传统民俗活动的踩高跷，因上脚之后行走姿态似马科动物，又被十分贴切地称为驴蹄鞋。目标受众的心理是又想长高又嫌累，上一次大范围风靡大概是5年前，下一次希望是永远不。 你知道范冰冰就很爱穿驴蹄， 对， 嗯， 就是大高跟。可是我觉得像范冰冰这种状态，她不管穿什么就都很美啦。 OK，好，下一个人字拖。 嗯，人字拖， 对，人字拖是用什么样的东西呢？夏日 会加痛脚趾， 夏日毒品。 嗯， 为什么呢？只要上脚一天，接下来的整个夏天都因为无法忍受每日的这个脚步沧桑的那种桑拿感， 嗯， 而在人字拖的陪伴下永远的度过。 嗯，你很爱穿人字拖吗？ 我跟你说，就是我就是穿人字拖爱穿到我家没有人字拖，我不买人字拖，因为买了人字拖我整个夏天都在穿人字拖。然后其实上班和正式的场合是没有办法穿人字拖的， 是的， 对不对？ 嗯， 但平时我现在真的已经开始穿拖鞋了。 嗯，我看到你穿拖鞋了，特别逗。 太热了， 我现在穿的就是拖鞋。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拖鞋。 嗯，拖鞋是什么？ 一种本末倒置的时尚单品，适用于澡堂以外的所有的这个情境。 嗯， 是夏天不可或缺的单品。 嗯 嗯，拖鞋 很舒服啊。拖鞋可贵的点在于一脚蹬，你知道吗？ 我觉得不用蹬吧，蹬这个动词是不是都用的不是很恰当？ 就是，一脚穿， 对， 一脚挪， 一秒塞，一秒穿好， 一秒出门。我现在穿的就是拖鞋，而且我拖鞋挺好看的，我觉得。就你知道现在有很多时尚单品就是用拖鞋。 吴珊珊，你不要把它举上来， 哎， 好不好？ 为什么？大家看我的这双拖鞋啊，就是黑色的，然后它是绸缎，它有厚底，还有点点小小的高度， 嗯， 然后上面还有装饰的这个水钻啊，还有珍珠啊，我觉得还行啊。 嗯， 你们觉得呢？ 那请问这样一双拖鞋在哪里可以买到？多少钱呢？ 1000多。 1000多？ 嗯， 你是在炫富吗？ 我觉得它会经常用， 嗯， 所以说会倾向于买一双比较舒服的， 对， 然后会稍微好看一些的。嗯 ，OK， 好。那这个时候我要告诉你，你的就是比如说好奇心词典里面定义的高级， 高级 什么叫做高级呢？ 假装高级是吗？ 就是和星巴克中从中杯算，就是类似，就时装界的高级通常指的就是一条地平线，其下是不入眼的垃圾，其上就是高级。 嗯， 意思就是说，现在其实什么都是高级 啊， 垃圾以上的都叫高级。 好吧，就好像只要你说是高级，其实就算是高级了，是不是？ 没错， 包括星巴克的中杯都算是高级吗？ 没错。 嗯 嗯， 好吧， 就是，但是其实我是觉得星巴克啊，什么 Costa 就这类似的这样的品牌啊， 嗯， 就是你总搞不清楚它的大杯和超大杯、中杯和小杯到底对应的是哪个杯 啊？是的，是的，搞不清楚。嗯、星巴克去星巴克买咖啡真的是需要一个指南的。 嗯 嗯， 我一般来说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大家记住一个英语单词叫做 grandie。 grandie、嗯、大的意思 就是 grandie， grandie 就是它中间的那个、哦、那个型号 啊，它中间型号叫做 grandie 吗？ 就是你跟它叫做 well grandie， 它就知道你要什么型号、哦、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分不清楚到底是中杯呢、大杯呢还是超大杯呢， grandie 就是大杯。 我为什么不能告诉他我要中杯呢？你刚才说 grandie 是中杯啊， grandie 是大杯，就是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就是星巴克， 你刚才明明说 grandie 是中间那个型号， 在星巴克中间的那个型号叫做大杯，星巴克没有小杯，它最小的叫中杯， 嗯， 中杯叫小，中杯叫大杯， 嗯， 就大杯叫超大杯。 哦，明白了。 就有的时候你分不清， 是吧？ 你分不清楚的时候，其实我们讲的 grandie 就是中间的那个型号， 啊， 就不是太大又不是太小的那个。但有的时候你会不太分得清到底是中杯还是大杯。嗯、 所以说你不要告诉他我要小杯、中杯还是大杯，因为他们其实分的是中杯、大杯和超大杯。 对。 然后 grandie 的话就是星巴克提供的中杯。 对、 实际上的中杯， 对 啊、 就这个意思。 好吧， 你就不用再解释然后再问他了。 好的，而且显得很洋气， 超洋气。 哎，亲爱的朋友们，一起跟我们学、 Friendly、 到了星巴克之后我们该说什么呢？我们要一杯 grandie 是这个样子吗？ 是的。 嗯 然后菜子瓜说他要闪了，嗯， OK 没问题 啊。你要闪了吗？ 嗯， 他说死机了是吗？是你电脑死机了、okay. 对不对？ 嗯 嗯，有可能吧。今天好像有点点卡哦，也谢谢一直在直播间陪伴我们的朋友们。那这个时段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很有趣的在朋友圈当中刷屏的东西，大家有任何想跟我们互动的话我就还是可以继续互动了， 特别是关于夏日问题这样的一个互动环节，大家可以一直问我们关于夏日的问题。 有没有什么关于夏天的问题想要在直播间这两个不正经的主播呢？ OK， 最后带来的一个概念叫做紧身口袋。 好的， 紧身口袋是什么呢？它是一扇橱窗，这扇橱窗将手机、钱包、钥匙等物品的形态生动地展示了出来。 这个蛮好笑的，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戳到我。 有吗？ 嗯， 就是紧身口袋这样一个概念。 对的。 嗯。OK， 那关于夏日肯定有很多非常非常有趣的概念，那大家也不知道说你自己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通过你自己的观察提炼或者是总结出一些比较有趣的概念呢？ 嗯， 也是希望大家要和我们一起分享。 好的，那接下来那个时段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聊一些特别有趣的人生计量单位。总有一句话说，人生没有什么事情不是一顿烧烤可以解决的。其实人生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计量单位，除了一顿烧烤之外，还有其他的匪夷所思的计量单位，我都没有听过。所以希望在接下来一个小时时间里面呢，跟大家好好的一起来探讨一下。那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水水就不在了。 对，我们要邀请出的是云浩，和大家一起来聊人生的计量单位这个问题。 好的，休息一会儿，待会儿见。这个时段送大家一首 Adventure。 OK。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982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 我是云浩，大家早上好。 哎，是的，有一大段口播即将袭来啊，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可以搜索FM 982或者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另外呢，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了。同时我们在北京时间有同步的推送，在北京时间的首页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同时呢，还要提醒大家打开微信搜索两样东西啊。第一样呢叫做我们的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右下角有视频直播的通路。除了平时可以看到我们主播发的一些文章之外呢，还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另外呢，可以搜索格子求职，是一款专门为大学生找工作找实习的软件，可以高效的帮大家走上职场。希望大家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呢，可以关注并且投递简历了。 好的，珊珊老师，我们记住了， 记住了是不是啊？你重复一遍。 大家可以通过982或927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打开我们的花椒直播 APP 收看我们的直播画面。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魔力工厂，然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或者下载到我们的格子工厂呢，不是 格子求职， 格子求职来进行到我们大学生应届毕业找工作的一个方便通路。 还是挺满意的，好棒哦。好，那好，那咱们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的第三个时段，叫做万千世界观。这个时段呢跟大家讨论一些小小有趣的话题喽。 好，那么这个时段的话题呢，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好，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这个时段呢，珊珊和云浩要跟大家讨论一些非常有趣的话题了。刚才的确是掉线了，可是非常非常感谢来福哥。来福哥还说啊，换了大房咋还不稳定了，掉线了，可能就是因为大房，所以走的通路需要多一些吧。希望大家可以啊有耐心的等待我们一段时间，我们会进行尽快的调试的， 小小的修复一下，给我们一点耐心。 但是特别特别开心，来福哥又回到我们这个新的直播间里来了，因为的确是，掉线之后大家就很难再回来了。 真的吗？ 对的，因为大家觉得好像我们直播结束了，他们可能以为我们结束了吧， 但是 实际上我们没有， 我们的故事还在继续，而且这个时段当中要讨论的话题，我们更多的希望大家一起参与起来。 对的，所以说现在在直播间的朋友，如果你还在的话，刚才一直在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可以帮我冒个泡吗？我想知道谁在，好不好？ 好的，我们等待一下直播肩上小纸条丢送起来，看看我们的留言板。那这个时段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其实是关于一个计量 衡量标准 的题，是的，人生的计量单位。 是的，那很多的朋友会说，计量单位不就是那些吗？长度的，或者说重量的， 对， 温度的。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呢，都不是这些已经约定俗成在世界范围内公认的这些计量单位，而是一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什么新的单位能够让我们来准确的形容它。我们先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没有计量单位形容的世界会是怎么样。比如说 就是很原始，很鸡同鸭讲啊。 在刚才我进到直播间的时候，我看到珊珊手忙脚乱的在进行到直播重启的那个过程，我觉得她背上有那么大， 就是只能靠肢体来形容，是不是？ 只能肢体深情 有多大有多大， 超级大， 超级大，是不是？ 就铺满了整个直播间那么大， 就没有办法掩饰那种直播断线的悲伤。 对，眉头紧锁。 可是我看到菜地的瓜，双拳微蹙， 双拳微蹙，双拳，双拳， 不是眉头微蹙吗？ 双拳紧握， 双拳紧握，然后准备打人。 是的，还好， 但是还好 离得远。 我也是打得到的哦。 好的， 水水已经挑战过我了，你不要努力哦。可是我发现还是会有很多朋友留下来啦，谢谢菜地的瓜。 好， 其实刚才云浩提起了说没有这个计量单位的世界是非常原始的，的确不太好看。除了你描述各种各样的情境需要用肢体来之外，比如说描述一块面积，一块体积，这个地方有多大，你很难说，哎，这是多少多少亩的一块地方，你只能说那么大的一块地方。 哎，你家能放你家有多大面积啊？我家啊，大概能放下130个我吧。 好难懂啊！ 能不能想象，就是差不多就是130个我？ 是，想象不出来，就很难想象。就比如说，我经常会想象，我取10000块钱的时候，我就心里想，哎，我如果有10000叠10000块钱是什么样子呢？可是我很难想象10000叠10000块钱到底占多大的地方，哎。 这个10000叠10000块，我也还真的是没见过那么多现金。 哎，10000万一个亿啊，就是 那个， 就是我们的小目标啊。 可以想得到那个《人民的名义》里面。第一集还是第二集？ 面壁思过是不是？ 那一面墙一打开以后，那好像就是2亿3000多少多少万，你就 好像是， 对不对？ 但是电视剧有这么严格吗？就是他们有 还蛮严谨， 很认真的，真的塞了2亿多的假币进去吗？ 应该有吧？ 应该有吗？不知道，我经常会想象这样了，所以有时候就觉得可以需要一些更有趣的计量单位。再比如说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计量单位，只能用熟悉的事物做参考。有一个人如果这么跟你做自我介绍，你会怎么办呢？他说，我今年刚满2个半绳节。 两个半绳节是指的长度吗？ 我不懂。 两个半绳节还有一种好像是在某一个，我不知道，我忘记在哪里看的某一个文化，好像过多少年以后会在一根绳上打一个结，然后那个老人家的手上那根绳子，然后就所有 就是他的年龄是吗？ 经历过的大事迹都有一个绳结。然后呢，他可能这个说法就是跟那个有关系。两个绳结， 对，应该是。再比如说，我今天刚满2个半绳节之外，还有其他的，家住距离市中心3个山头是郊区。 这个我经常这么开玩笑跟大家讲， 好几个山头， 因为我家乡比较远嘛，在大西北。然后呢，平常别人经常问我说，哎，你高考的时候是不是骑马射箭啊之类的，我说对啊，平常我们去超市都要翻过前面2个山头。 开玩笑的，对不对？ 对。 但如果他说我的身高有5只成年老母鸡那么高怎么办呢？ 5只成年老母鸡那得看是走地鸡还是三黄鸡。 要不要这么无聊， 很居家。 你会学鸡叫吗？ 这应该是母鸡吧。 哎，你学鸡叫好像哦。 对，因为我小的时候在农村里面待过，然后鸡圈里面都是这种声音，就那种。 你会学牛叫吗？哎，我发现了你的新的特长。哎， 牛是这个声音，真的是。 你会学狗叫吗？猪叫也很像。 狗叫特别好学，因为我原来养狗，在家里面。 等会儿，稍等一下，我觉得我这个环节我要稍微的再理一下，我觉得这个环节实在是太精彩了。亲爱的朋友们， 就是直播间里有一群动物陪着你， 对， 开心吗？ 现在呢，我们的微微一笑来了一位主播，这位主播是一个动物声音模仿达人。 什么鬼？ 这也是我刚刚发现他的特长。 这个 我想跟大家展示一下。请问亲爱的云浩， 蛇怎么 叫？刚才提到了老母鸡。鸡是怎么叫的？ 老母鸡就是， 不如刚才像， 真的就是这样。 这是一只很悲伤的老母鸡， 这是一只下完蛋以后比较疲累的鸡。 也正和我此刻的精神状态相符。 你刚下完蛋吗？ 不是啊，我要提醒大家，夏天天比较热，不要贪凉，吹空调吹到我现在。 啊，你吹了很久是不是？ 有点热伤风。 嗯， 所以现在就是一只温鸡。 如果是一只很兴奋的，马上就要下蛋，很急促，心情很焦躁的鸡呢？声音好沙哑。 鸡就是这样的，你要指望鸡有多清亮？ 鸡的声音没有就是很清脆的那种吗？ 大公鸡啊。 啊，大公鸡很难学。 我跟你说，学完大公鸡，我后面直播不用做了，因为 你会学大公鸡吗？求你了，学个大公鸡，我听一听。 是不是这个声音？ 以后我发现了你新的特长，我觉得你真的好棒。哎，牛叫再来一遍。 牛就是这个声音。 对， 但我如果 声音更厚实一点， 就更像。对，牛很少叫了，其实，猪比较常叫。 猪怎么叫？ 猪就是， 猪一生只有这一个声音，对不 对？ 对， 一生只不会啊，你要杀它的时候，它会有声音的。 被杀的猪是什么声音呢？ 那个比较惨了，被杀的猪的声音真的要听。 要。 你确定他不会关掉直播平台吗？ 我好喜欢这个环节。 还好我跟你说，我们直播是重启的，现在人不多。 羊叫， 羊，咩，山羊，绵羊不这么叫， 绵羊怎么叫呢？ 就是、瘦的长角的那个羊才这么叫。绵羊，我想想啊，绵羊我没有怎么听过它叫。 如果这么叫的话，算是什么？ 小羊羔很好听，小羊羔叫。 咩 啊，这个差不多有点小羊羔的意思。 这是小羊羔吗？ 对，女孩子比较容易学。 咩。 糖吃多了的小羊羔。 为什么我们俩在直播间啊？这样吧，动物世界环节以咱们俩共同学声羊叫结束好不好？ 好的， 来吧，看自己的摄像头，大的好了，预备。还是很难开启这个环节。 周一的早上，大家打开直播平台或者打开我们的收听频率之后，是听到两只动物 在直播间，是不是？来吧，没关系啊，预备，叫。好吧，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环节。来吧，继续聊这个计量单位的问题吧。 Okay. 我们这个时段跟大家聊的是人生非常有趣的一些计量单位。 那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如果没有计量单位的话，其实是很难形容很多具体的一些数据的，比如说身高啊、体重啊，或者说距离啊。但有的时候呢，计量单位其实也是一个泛指，我觉得就未必准确。大家已经习惯了，比如说，这个我比较跳跃哈，因为我想到了就是底下的那个 没关系。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说，我出门以后还有5分钟到 啊。 一般就是还有半小时， 或者是、 我距离那边路口还有200米，马上，一般就还有两公里。 或者是司机师傅，麻烦你等我一下，您不要取消订单，我大概还有2分钟就到。 然后画了一个精致的妆容， 司机师傅不会这么惨了。可一般情况下，真的会让他等5到10分钟左右。 对，那可能会的。 对，是因为我们对这个时间的把握，还有包括一些距离啊，预估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准确，还是可以理解 的，对不对？ 没错，比如说。周一的早上的时候，可能急着打卡的你呢，这个时候想说，哇，还有2分钟，马上，来得及的，来得及的。可实际上，这个2分钟过得超级快。就是你还没有奔到的时候，打卡机已经跳到了9点整。 啊、 就是有的时候那个时间的概念，在你脑海当中它是不那么， 对的，不那么明确的， 对，不那么明确的。就你没有办法准确去衡量它，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一个更加没有办法准确衡量的计量单位。 对， 比如说用来形容，你有没有想过以下的这些情境也可以找到一个合适计量单位？比如说尴尬，或者奢华，或者说难受。 现在我感受到了三单位的尴尬，或者是此刻我处在一个6单位奢华的地方，这种感觉吗？ 类似于这种，我们会有一个，我们稍后会根据这篇由好奇心日报来推送到的这篇有趣的文章来跟大家解读一下，看看这些单位我们是不是能在生活当中应用得到。 是的，这其实是日本 BS 富士频道的一个综艺，叫做宝岛的地图，曾经在节目里面成立了一个叫做世界单位认定协会的组织。他们说重量有单位，长度有单位，奢华和尴尬这样的情绪也需要有单位，而只要发明多种多样的最小单位，就可以准确的描绘各种情境了。比如说幸运指数这一项，如果将结账时前面排了许多人，突然有个店员对你说这里可以结哦，定义为最小单位。一个他用一个量词叫做 RG 幸运指数。应该是英文的缩写。 好， 那么去动物园玩熊猫刚好醒着的幸运指数， 就看到熊猫刚好醒着， 就有35 RG。那结婚20年妻子仍然温柔依旧的幸运指数则达到了 二 N R G， 我觉得应该是 更高的指数。 Two million R G 就是 200万的 R G 是吗？ 对对对 ，M 肯定是 million 的那个缩写。 这个 R G 是什么缩写呢？就是幸福指数。 对，他这个还真的是没有解释，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后面更加具体的好了。 好的。 但总之刚才他这个第一个只是列举了一个小范围啊，就幸运指数这件事情，你是可以用 RG 这个单位来形容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收听平台已经恢复了直播的这个互动状况， 是的， 有很多的朋友加入进来，这会儿我们俩就觉得我们有50 RG 很幸福呢。 对的。 来，不说了，说云浩这只羊叫声听起来岁数不小啊，珊珊这只听起来就是一只小嫩羊。 嗯，是的，我就是一只大公羊。 其实说到小嫩羊就很想用烧烤来很想烤全羊，对不对？ 对，我跟你说，真的有的时候我去到像内蒙啊之类这些地方的时候，你看那个小羊羔，你只有两种心情交织在一起。一种就觉得怎么能这么可爱，软软的绵绵的，像一团就是公仔玩具一样。但是你抱一会儿你就觉得说这个肉应该很好吃吧。 哎，你知道为什么提到烧烤吗？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有那么一句话，就是咱们耳熟能详的一个段子。人生没有什么事情不是一顿烧烤能解决的，如果有的话那就两顿。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计量单位。 对，其实一顿烧烤也是一个计量单位。比如说他们举了一个例子啊，说给朋友被公交车夹坏脚的惨剧点赞价值一顿烧烤。就比如说你的朋友明明是坐公交车的时候夹坏脚 了 发了个朋友圈，你却点赞了， 你没安慰还点赞。 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请一顿烧烤才能安抚朋友的心灵，这是这个伤害价值一顿烧烤。那么约好的双人游，临行前放鸽子， 我的天哪， 就可能需要七顿烧烤才可以重新做朋友。 在我这两个月， 两个月60顿烧烤吗？ 我自己应该 天天吃烧烤，你们应该也不想做朋友了吧？ 真的是没有办法。但总之就是这个会比较严重了，听起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好了。 是的，其实一共有19个这样的计量单位了，我们整理出来的，为了帮助大家发现这些实际上已经投入使用，只是没有被言明或者是没有被充分利用的这个度量公式呢。有个叫做 APP 的好奇心日报，他们有个好奇心研究所，从以往的研究观察和好奇心词典当中，特地整理出了19个特别微妙的，可以应用在生活情境当中的新的计量单位。 好嘞，第一个我看到的是 EMTB。那等于旅行结束之际至少有一张照片能够匹配发在朋友圈集赞。 哎， 可能听起来有点冗杂，我们简单来理解一下哈，就是国外年轻人会用到那个 Instagram 对， 所以呢他们会用 Instagramable 来形容这场旅行是否合格。 是的， 就是能不能从旅行当中诞生一张可以发出 Instagram 的照片。 对， 那我们是一般发朋友圈嘛。所以如果说你在这场旅行当中能够有一张 对 发出来，哪怕精修5个小时发出来也集到了几十个赞的话，那么这场旅行你的这个指数就可以用 EMTB 来形容。 对，为什么是 MTB 呢？因为国外的年轻人在旅行的时候他们会说这场旅行是 Instagramable。 对、Instagramable、 他们的缩写就是 Instagramable 的缩写是、 Instagram 加 able。 对 ，able。然后你只要把那个 Instagram 换成 moment， 就是咱们的朋友圈 moment 嘛，就变成了 momentable， 缩写就是 MTB。 没错、 所以结束之际至少有一张朋友圈能配合定位发在朋友圈集赞，等于 EMTB。这个计量单位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呢？我们造 个 句吧。 好了，比如说如果是在一些特别特别火爆的一些旅行场所、一些旅游景点，比如那个排队2小时、3小时的地方、但是观光过程只有5分钟，然后在这5分钟之内呢，你连拍了几十张的照片，但是每一张都有黑脸入、每一张都有游客乱 自己都是黑脸，或者是 自己呢也拍不清楚，都是虚的。那么这个呢可能就是0MTB。 对的， 但如果你在一场旅行当中有一张照片精修了好久之后能够集到120个赞以上、那么你可以用25个MTB 来形容。如果说有的人呢真的是去了很棒的地方，比如说我经常去那种旷野没有人的、而且我又很会自拍， 我好喜欢那种啊， 对不对？ 你在旷野没有人的地方怎么自拍呀、 就是三脚架啊， 你是会带三脚架去旅行是吧？ 有时候三脚架不带的时候，我就会拿背包放在地上，把相机调好 支在那里、 对，支在那儿， 然后先拍一张，然后自己跑到那里，然后再来回看。 对 你拍一张照片会花多久的时间？ 我拍一张照片我一般都是连拍。拍一个景别吧。一个地方如果特别棒的话我可以拍半小时。 哇、 就为了找到一张最终能出来的那个效果。 我也没有在你朋友圈发现什么特别。 等会儿我给你翻，因为我不是只开放了半年吗？在之前的你可能就看不到， 就有很棒的。 对， 是不是 很多人问我说，你出去的照片都是谁给你拍的？我说自己，心酸吗？ 很棒哦。 所以如果像我这种类型，就比如说轻松去到一个地方，能发出一张九宫格的话，那我觉得就能就九宫格啊，就九张图的话，能用300 MTB 来形容。 是的。300 momentable 对，300 momentable 就是很高的这个衡量的标准，我可以发很多照片放到朋友圈来集赞。其实我觉得这些特别特别有趣的点在于，我们可以用一些新的角度和视角来衡量生活当中的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对，对于很多强迫症来说，我觉得是特别爽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知道强迫症它是很爱概括掌握并且对现实有到总结能力的， 对， 就是他希望所有的事情都能够量化来考核，所以呢这些标准对于很多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强迫症来说应该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我们来比如说想想生活当中一些非常非常常见的场景好了。比如说同学毕业十周年聚会，这样一个聚会，你觉得拍一张大合影是多少 MTB 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那得看这张照片当中前后隔，就我想想啊，同学大合影10吧， 10 MTB 我只 是吧，还是有一点点的， 有一点点， 这一点点是给在那个 人凑齐很难 啊， 人凑齐很难这点上。 还有什么样的场景呢？ 我觉得还有到比如说。过年过节的时候的全家福一定会比那个同学聚会的要更高。 过年过节的全家福那不也是人凑齐很难的意思吗？ 但是就是 结婚照， 结婚照， 结婚照算是很容易集赞啊。 是，结婚照很容易集赞，而且你刚刚经历完毕嘛。 对的。 所以你应该就会每一个朋友 应该会有300 MTB 左右感觉。 就是你自己会有那个感觉，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大家很愿意给你点赞，其实是送上了对于婚姻还有爱情的祝福。 但你知道我昨天看到一个说法，就是发婚姻照这件事情啊，就是没有任何要攻击那个珊珊的意思哈，我是这样给大家解释的。当你开始刷你的朋友圈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哎，有1/10的页面开始出现了结婚证、结婚照、婚戒、求婚现场，那么你已经步入了初老行列。如果当你呢翻朋友圈 晒娃， 一到什么金九银十，动辄就有什么晒结婚或者已经开始晒娃、晒怀孕，这时候你已经到了中老的阶段。但如果到了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哎，已经没有人发结婚照孩子照了，那么恭喜你已经进入了彻底的衰老阶段。 还是挺有这个参考的价值和意义的。来吧，咱们继续看一下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生活当中有趣的小小的纪念单位。比如说 ESH。 哦，这个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用这个 app 叫做闲鱼，不是广告时间哦，就是 对的，其实就是一个二手交易平台，对 对，所以这个 SH 呢，缩写其实就是 second hand 啊，是的， 类似形容这个物品的鸡肋指数，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的必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容易买很多电子产品的人。你知道它不像女孩子的衣服，女孩子衣服当即买的衣服漂亮，我马上穿，马上赶新潮，对不对？永远都会觉得很幸福。但电子产品真的，比如你现在如果去到我家的话，WiFi 的不是 WiFi， 那个就是那个 HiFi 的播放器，像这种音乐播放器和手机的功能是重叠的。然后呢？iPad Pro 和那个 Surface Pro 功能又是重叠的，然后比如还有什么 Marshall 的音箱啊，和 JBL 的音箱功能， 你买了很多，就是有其他相同功能的产品，是不是？ 没错，它都会有一点，但是你买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买的时候觉得哇有黑科技，然后买的时候觉得说很酷炫，一定有相应的场合用到它。实际上你发现，比如你现在发现没有，你出门出差在外，你要挑选随身携带的数码产品，女孩子可能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男生时候就会想，我的天哪，我要带多少不同的充电头，我要带多大的一个包才能塞下这么多，就是电子阅读器是一个，iPad Pro 是一个，然后 Switch 就那个 Nintendo Switch 的那个掌机是一个，然后什么什么类似于这种是一个，就真的是就半个月新鲜劲儿过了以后，我就可以用这个 SH 来形容，比如说某一个数码产品有50 SH。 其实它的就是你挂在二手交易平台也不会有人买。 对， ESH 等于挂在二手交易平台一个礼拜还无人问津， 好惨烈。就等于我挂了50个礼拜也无人问津，就可以这么来形容， 还是蛮可爱的。 所以你身边有这样的东西吗？ 我身边很少。 我觉得肯定会有，因为我见女孩子最多的是什么？粉饼盒。 眼影盒、散粉盒，还有口红， 但是你知道还有香水。可是你知道这样的东西你放在那里它早晚会是会用的呀， 但是很多的时候你用不到它，它会过期。哎， 这些东西很难过期， 真的吗？ 嗯，包括前段时间，所以你 身上有多少防腐剂在里面？ 没关系。你知道我前段时间是有一次逛街的时候看到一个香水瓶，真的很好看很好看，我就很想买那个香水。可是我的香水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我其实平时是不爱用香水的人，所以我的香水用得很慢。我就问那个导购，我说我很喜欢这瓶香水，可是我的香水真的太多了，而且就好多没有用完的，怎么办呢？他说反正香水不会过期，你就买着呗。 哎，香水如果你不开封它的话，它不会过期，但一旦你第一次喷了它之后，它会有 慢慢的味道变淡吧，应该是不算过期吧。 它的尾调会变得没有那么长。 哇，尾调哦， 对啊， 好棒的专业术语。 因为香水和红酒一样嘛，分前中后调嘛，所以最后的那个香味会没有那么浓郁。 对，我们今天其实是想分享一些特别有趣的小小的计量单位，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有些小小的总结。比如说我今天买了这个不太用得着的东西，它是3SH 的东西， 就打折促销的时候买的东西，一般那个这个 SH 鸡肋指数就会更高。 对，也是给大家的世界和生活一个新的视角。刚才朱古力豆也来了，说今天这个嘉宾是谁呀？是云浩啊，是我们的代班主持人。他还问了说水水去吃烧烤了吗？ 水水去吃早餐了， 回早餐摊了， 练早餐摊去了。 那这个时段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很有趣的小计量单位，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会继续跟大家聊一些在生活当中可能用到的一些很有趣的大家没有想过的计量单位呀。 好的 啊，先送大家一首歌曲好了，送大家一首大张伟的吧，我就不爱唱情歌，一会儿见喽。 你知道我就不爱唱情歌，对你却忘我。你知道我就不会深情说，为你我想点把火。就换了，爱来爱去差不多，活该我就怨寂寞，是你让我心花了。你知道我就不爱唱情歌，对你却忘我。你知道我就不会深情说，为你我想点吧。浪漫一生情事总不知所措，你不愿忘我紧握心寒，你温柔间节奏就换了，爱来爱去差不多，活该我就怨寂寞，是你让我心花了。是你让我心花了，你知道我就不爱唱情歌，对你却忘我。你知道我就不会深情说，为你我想点把火。你知道我就不爱唱情歌，对你却忘我。你知道我。 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 我是云浩，欢迎各位好朋友通过我们的982或者927收听，同时也可以打开我们的花椒直播客户端，搜索到活力982，参与到我们的直播画面互动当中。 哎，但是今天的直播好像有点卡啊，刚才安乐乐特别可爱，说这卡的随手就是一个表情包，哈哈哈，是朋友的话不要截这种丑的表情包，好吧？ 嗯，截了也不要发给我们。 对，截了的话不要发给任何人。嗯，咱们还是不要做过多的表情了。 对，我跟你说，如果还好刚才是卡的， 嗯， 如果没有卡的话，我们在第一时段那么多丢人现眼的那个声音，就全都被大家听到 出去了呀。要不然刚才为什么那个来福说你的那个羊听起来岁数就不小？ 对，我还以为说，我还暗自庆幸了一下，说哎，小确幸没有传出去。 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还有看主持人平时发送的一些推送。那另外呢，在微信还可以搜索格子求职，这是一款可以高效的让大学生找到工作找到实习的软件， 好方便。 如果有这个求职需求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啦。 好，我们继续来聊这时段的话题。我们现在聊一个抓不着、看不清、无法具体形容的一些衡量单位。 是的，人生的一些很奇奇怪怪的计量单位。 上一个时段我们跟大家聊了什么？我现在已经忘了 MTB 啊。 MTB 对 ，momentable、可以发朋友圈的这个照片的。 是的。 点赞指数啊，然后还有什么 SH 啊，就是鸡肋指数 ，second hand。然后我们下面要跟大家聊的是这个，我觉得特别必要。 特别有必要。 对，这个呢叫做HOS， 其实就是 hospital 的 缩写， 前三个这个字母。 是的，那什么概念呢？去医院不发苦情的朋友圈等于十 hospital。 其实就是表现一个人的这个心智成熟程度， 是 不是？是 的，这是 在脆弱的时候是不是会卖萌，然后诉苦？ 对，比如说你敢一个人去医院的话，那么这已经获得了 E hospital。就是 e-house， 是的， 说 e-house 吧。 如 果说比如像女孩子，一些特殊的时期，哎呀，不发一些难受的照片，那我觉得有五 house。 对， 一个人去医院的话是 e-house， 然后如果一个人去了医院还不发朋友圈的话，就有十个 house，对不对？ 如果他做了手术都没发，都没发朋友圈的话，那应该有50吧。 哎，做了手术都不发朋友圈，可能做的手术不太方便让别人知道。 对，你说的也是一种啊。哎 、 啊， 是不是整容手术怎么会发呢？ 或者其他的一些小手术，一些尴尬的手术。但我曾经真的是有自己一个人跑去医院做阑尾炎手术， 然后不发朋友圈吗？你肯定发了。 那时候没有微信。 然后你发了校内网吗？ 也没有发，我什么都没发，我都没有告诉我爸妈。 你告诉身边的朋友了吗？ 我弟陪我去的。 嗯， 就他说你肯定不能一个人嘛。 嗯， 我说请护工就好了，不要告诉他。结果最后我弟大嘴巴，然后就跟我爸妈说了。 嗯， 我爸妈就是我当天做完，第二天飞机飞过来。 啊， 就是所以就是如果我觉得这个成熟， 阑尾炎手术其实还好啦。 对，还好。 对， 但我当时拖了三天，就是 啊， 痛了头两天。 你不知道自己是阑尾炎，我记得你好像跟我讲过这个故事。 对，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有什么难以忍受的这个腹痛的时候，及时要找到这个病症的原因。那我想跟大家讲的是，我觉得这个指数特别有趣的点在于，它有的时候是你的强大和你的坚强指数，有的时候也是你能够独自生活的指数。 嗯，或者其实有的人就是不喜欢发朋友圈啊，他觉得我去个医院有什么好发的。但是大多数的女孩子可能会倾向于在脆弱的时候希望别人能关注你一下，或者给你一些爱的鼓励，爱的抱抱。 所以是负五十 house。 然后就经常会出现那种朋友圈，大家朋友圈肯定也有类似，比如说手上打着点滴，然后发了一个特写，然后什么什么一个人来医院，然后什么宝宝好惨之类的这种。 妈呀， 这种你看到之后会很反感吗？ 我这种会直接刷过去，但当然也得看是谁。 如果是你很喜欢的女生的话， 那肯定不会啊， 你就会点赞啊，然后会留言呢。 我会点赞，我会说要不要去陪。对不对？这是本能反应吧。不 知道， 而且我不会在下面直接留言，我会单独打开聊天窗。对，在下面留言很容易被别人看到。 这就是女生发这种朋友圈的 目的。 目的呀、 啊。对呀、啊啊， 就总算实现了自己的小心机。 所以啊，正向的话可以说明这个人孤单且强大着，但是负的这个指数的话，说明这个人就是 需要被保护的宝宝， 需要被保，需要被爱。 人生病的时候的确会比较容易脆弱啦。所以说生病的时候自己去医院还不发朋友圈求大家安慰，然后求大家关注的话，的确是一种蛮能独立生活和蛮坚强的表现，对吗？ 是的。 嗯， 我觉得是这样的。 那我觉得在直播间朋友大家可以自评一下，你们觉得你们自己的这个坚强指数有多少 house 呢？ 对 啊，有几个指数的 HOS hospital 的前三个字母。可以自评一下。 好，我们等待大家留言的同时呢，我们来看下一条。 好的， 下一条，这个是珊珊强烈建议啊。 这个真的很重要，你知道吗？因为我刚刚结完嘛，然后我还是很幸运的找到了四个伴娘。 那你很棒了。 我本来其中有一个，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亲戚，比如说什么表弟表妹？ 没有亲戚，都是好朋友。 都是好朋友。 都是好朋友。 那就说明珊珊是就是适龄结婚。 哦，我算是因为27岁嘛，算是比较正常的结婚的 年纪。对，没有晚婚。 嗯，然后你知道，当时我其实还是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如果他没有结婚，我一定是会让他当伴娘之一的。 所以少了一个。 其实少了两个。 少两个。哇，你本来还想弄成就是七男七女。 不用不用，我会选四个关系最好的嘛。对。 OK, OK。 现在是关系最好的六个当中选了两个。 不错，也可以。 其实都挺好的。 对，也对，你要想一想，你可能那四个伴娘也在听你的节目。 倒是不会了，他们不会起那么早。 这个指数呢叫做 BM, 其实就是 Best Man or Best Mate。就是说呢，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已经不太在乎结婚这件事情了嘛。 是的。 所以呢，结婚太晚以至于请不到伴郎伴娘的这个情况，那么就用 BM 来形容。完全请不到的话，就是70多。他是这么说的吗？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其实这好像是一个大概的这个衡量的标准。 对。 实际上，BM 的确能够形容或者是来衡量晚婚指数，哎。因为大家的至少有一个通识，伴郎和伴娘是要未婚的，对不对？ 对， 你结婚太晚，比如你35岁结婚，就真的找不到伴郎伴娘啊，就你的好朋友可能就已经结婚了呀， 然后只能从自己刚成年的表弟表妹下手。 对，就是那种勉强可以请到一对未婚的伴郎伴娘，其中还是一个刚成年的表弟。 那这个应该 说明晚婚 指 数特别特别的高， 100 BM。 等你结婚的时候，你觉得你找得到伴郎伴娘吗？ 我不知道，哎，我不敢确定。我觉得我现在身边晚婚的人还挺多的 啊。 就我觉得大城市的话，就是在北上广深这些城市的话，你万人如海一身藏吗？你结不结婚，或者说你有多晚结婚？ 什么一身藏？ 万人如海一身藏，这句话形容的就是说你在人群当中，无论你有多特立独行，也不会显得那么的特立独行了。就总会找到大范围跟你一样的。 明白， 对不对？ 就是、 你不结婚，也有很多人跟你一样晚婚， 交一些跟你一样晚婚或者是比你还晚的朋友。 对，所以这个指数就会始终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准。 大家会有朋友这样的困扰吗？比如说，如果你现在在咱们直播间朋友大概都是多大的朋友啊？ 我猜 就是没有结婚的吗？ 23、24、24、25吧， 应该是。你们要开始好好考虑这个，物色一下自己的伴郎伴娘。然后，如果你俩差不多要结婚的话，要赶在他之前，这样你还有伴郎伴娘。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什么样其他有趣的计量单位呢？ 这个单位我觉得特别的必要，就是song，song， 就是歌，就是其实就一首歌的时间。 是的， 一首歌的时间大概也就三四分钟嘛。 对的，对的，对的。 所以就是洗一场澡的时间可以用时song来形容。 比如说，我现在到你家楼下了，你赶紧下来吧，我要接你走了。 你等我三song。 对，你等我三song，就是三首歌的时间，大概十分钟左右。 再给我两分钟。其实没有。两分钟没有一首歌， 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这首歌就是周杰伦那首歌，对吗？ 对， 怎么唱的？ 就是刚刚我唱这个吧？ 是吗？ 不是吗？ 是吗？ 应该是吧。 再给我两分钟， 让我把回忆结成泪。反正是当时希拉在唱的一首，唱的。 不管怎么样，的确是08年的时候，周杰伦老师是发布了一首歌曲，叫做《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其实，他这也是把。应该是刚开始把歌曲当做计时单位的一个构想，对不对？ 对，我觉得这个构想特别的实用。 对， 因为很精准。我们现在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我跑步的时候，我在健身房有氧运动的时候，我一定是在听歌的。 是的。 然后我有时候就会想说，哎，接下来还有五首嗨曲儿，结束了以后我就可以下来了。 五首嗨曲儿是？ 对，因为要电音 是怎么出来的？ 要听电音的那一种嘛，会比较有活力。如果你听到第六首，一般我就已经力竭了。 对的，比如有的时候就说我今天跑步的话要跑九首嗨曲儿， 那你很棒了， 半个小时大概，是不是？然后或者是洗澡的时间大约是十首歌。 那你 其实洗澡的时候很难听歌， 可能会比较 对。 哎，你可以放旁边音箱嘛，又不戴耳机。 但是你洗澡的时候，比如说，你知道我真的很想洗澡的时候听歌，因为我觉得洗澡的时候很无聊，有的时候。可是，只要女孩可能要洗头发，然后我就经常就是头发弄得，我跟外界是隔绝的。 你不知道有一种浴柜， 再加上水的声音。 我在杭州的家的那个浴柜就是带音箱的。 浴柜是什么呀？ 就是浴柜，就是淋浴柜了。就你人站进去以后，它有六面是可以按摩的那个水柱，然后顶上有两边是防水的音箱，就可以一边放歌听广播或者听任何的音乐，然后一边洗澡。 你在杭州的家有这种淋浴柜？ 对， 我都没有见过这种淋浴柜。 你去搜一下，很有意思。这也是 六面按摩的水吗？ 就是它有六面可以喷水，高中低，然后侧面两面还有底下，就是它 底下干嘛？ 就喷水按摩你的腰椎啊屁股啊。 好酷哦！ 对，就是一个蛮酷的浴柜， 而且它的确有按摩的效果，是吗？你在里面洗澡是可以放松的。 对，那个水流就跟你去那个浴场里面不是有那个 滋你？ 对对，有那个滋你的那个水吗？就跟那个一样啊。 哎，好舒服啊，听起来。 对，主要就是可以放歌，我觉得很方便。 所以你在杭州洗澡的时候是可以听歌的，好幸福哦。其实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计量单位，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应用，比如女孩，我现在敷面膜，然后我敷面膜，闭上眼睛躺着敷面膜， 四首歌时间足够， 对，差不多，full song，然后就可以拿下来了，对不 对？ 对 对对，再久的话，你的脸部的精华就要被反噬了。 嗯，好棒哦！还有什么样的情景可能会用到这种，就是几丧几丧的情况？ 大号的时间不要超过三丧，不然的话就会容易 还有别的吗？ 吃饭的时间不要超过五丧，这样的话肠胃会不适， 或者是不要低于几丧吧。应该是吃饭不应该是细嚼慢咽吗？ 也不要太慢太久。 那好吧，既然说到了各种各样的歌曲，咱们还是先送大家半首歌吧，好不好？ 好的， 送大家一首什么呢？我来看一眼啊，我想送大家一首新的完全不同的歌曲，送大家一首 Young For You 好了。哎，你有没听过吧？ 没有。 嘎啦乐队的 Young For You 好听哦。 嘎啦，来听一下。 位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 我是云浩。 还是要提醒大家一遍啊，可以关注九八二魔力工厂这样一个微信公众账号，跟我们进行互动。那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格子求职这样的软件可以帮大学生高效的找实习、找工作了，也可以在微信关注他们。 是的，当然在我们正常网络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来收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那现在呢，我们正在跟大家讨论到的这个话题，仍然在继续进行时，就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又觉得蛮实用的衡量标准。 是的。 刚才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 BM， 如果没记错的话 ，Best Man Best Made， 就是晚婚指数。然后还有 HOS Hospital 成熟指数。 对。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想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指数，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趣，就是 你说 One Mom 吗 ？Yep。就是这个指数，因为我觉得这个指数来的实在是太必要了。 One mom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one mom 等于被妈妈问某个流行语是什么意思。在生活当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这样的情况，因为流行语来得快去得也快嘛。就各种，比如说如果你还在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的话，这个网感指数就基本上是零了。 对的。 尴尬指数18000。 对的。所以呢，我们就是用这样的一个 one mom， 就是用 mom 来形容到这个词汇也好，或者这个文化现象的一个过气指数。比如说像刚才这个什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觉得它现在的这个过气指数就有200 mom。 就是很多是吗？为什么能用这个 one mom 来形容流行语的过气指数呢？就是等到你妈都开始问你啊，社会你春哥是什么意思，还有当然是选择原谅他了是什么意思， 就说明这个词已经彻底过气了。 对，已经离上春晚不远了。 对的。 就变成了大街小巷然后叔叔阿姨都会的一个流行语， 然后 就不够潮不够硬了。 对，我看到了一个说法，就是如果当一个流行语从我们的这个比如春晚上知名的喜剧明星蔡明老师的嘴里说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个过气指数可能已经达到了3256码。 这个过气指数其实不是指的咱那种过气啊，就是年轻人总是会喜欢一些特别新鲜的、特别潮流 的，不是说真的不好玩了或者没有用了，而是说我们都总是啊，就是追求新鲜感特别快。 是的， 总是有新的这个网络词汇出来。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我们前几天还在聊的尬，现在说尬这个词的话，我觉得也多多少少 好像就没有那么潮了，是不是、 对对，也有5 mom 的这个指数了。 你知道前段时间我被一个老师，他是1970年生人，1970年是47岁，对不对？然后他问我说：“珊珊啊。”壁咚是什么意思？我就 这个词真的是太久远了。 我心里想，壁咚，就当时有其他，我有一种我不想回答的表情。然后旁边的人就说这是一个网络流行用语，就表示男生亲女生不拉不拉，是把它按在墙上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说这是网络流行用语吗？ 这已经不是，这应该算是。就是经典电影用语，因为曾经的那个电影当中周星驰不就有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会儿就已经有这个动作了，到现在大家还在用。那我觉得真的包括很多我们现在经常 壁咚这个词应该就10 mom 以上吧， 不止，我觉得不止 100 mom。 对，差不多。包括现在你经常看到有一些，因为现在我已经很少看那个评美了，包括一些这个时尚杂志啊，这些以前还会说这上面东西还蛮有趣的，看一看啊，八卦什么的，现在也很少看了。因为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些文字编辑的这个文学功底啊，包括他们的书写能力，极度趋同化，就是大家在用的词汇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比如说某一个女明星，以前用女汉子来形容好，这个完了以后一下诞生起200多个女汉子，紧随其后。然后呢有一个什么天仙宫诞生了以后，比如说刘亦菲是这样的哈， 是的， 之后呢就有200多个紧随其后，马上又变成了天仙宫。就我一旦听到这样同质化的词语以后，马上就会觉得说 好像失去了这些意义，是不是？ 对 呀、 不能去多读书，多看一看这个学习，发掘一下新的词汇吗？ 可是新的词汇有那种有网感的可以迅速的在年轻人当中流传开来的的确是很少。 对，需要有共鸣的话是其实就像流行感冒一样， 对， 就是诞生的无声无息，然后呢发就是爆发的是就是生生不息，但是过去的也是悄无声息。我用了3个词。 是的，好棒呢，云浩。但是的确像刚才云浩说的一样，有一些词语刚开始的时候还挺流行的，挺有新鲜感的。 是， 一旦被滥用了，好像就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了，就不好玩了。 对， 就除了刚才我们列举的那些新的单位和计算公式呢，有一些原本明确的度量方式，由于滥用导致意义稀释，属于失效的新单位，在此能列出几个 特别有共鸣的，比如排名。在第一的一定要说的就是 宝宝。 对的。 宝宝真的是就是 不太行，它是个婴幼儿指数的失效单位。 婴幼儿指数失效单位，以前你说哎呦三岁以下都叫宝宝，五岁以下也可以叫宝宝，现在但凡就是脸皮厚点都敢自称宝宝。每当我在微信里跟大家聊天，不是都有小圈圈吗？小朋友群里面一旦说宝宝饿了，宝宝不开心了，我一旦看到这样的说法，我有一个专门的表情，就是 鄙视的表情，是吧？ 对，那个表情下面配了一行小字，就是你哪儿小，哪儿小， 哪像个宝宝， 哪儿小怎么敢叫自己宝宝，就是一个动图，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动图。就是这是一个绝对已经失去了衡量标准的一个单位。 我是认真的，你看比如说我觉得像偶尔故意做一些小效果，开个玩笑说啊你干嘛啊，人家还是个宝宝啊之类的，这种我觉得很偶尔用好像还可以。但是 有些人把它当口头禅，就是当成 他就真的是个宝宝一样。 对，就你现在让我听到有人自称宝宝，就跟让我听到有人自称寡人是一样尴尬的情况。 朕的大清是不是亡了？ 对，就是类似于这种效果，就我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称呼自己。 我昨天在视频网站上看那个康熙来了之后那个电影叫《痴痴的爱》嘛， 我也是 蔡康永指导 的。 对对对，我昨天晚上刚看的。然后第一条弹幕就是朕的大清是不是亡了。我心里想这个网友会不会想太多呀。包括各种失效的计量单位，我觉得这个也的确是失效很严重，比如说五星好评。 哇，这个也太随意了。 刚开始的时候咱们用各种比如说有点评的网站啊，会看五星就是很难得，就觉得五星就一定是好的。 对， 现在就不一定了，对不对？ 现在不一定了。因为现在你看我们叫外卖的时候，那个外卖送外卖快递他走的时候给你东西的时候一定会补一句说哎大哥有空给五星好评。 对， 你会觉得说这个五星好评哎算了算了给你吧给你吧。也没有什么难的，也不是什么难事，我点一下就可以了。 就有的时候你叫外卖之后，那个外卖小哥给你送完，他会发一个特别殷切的短信。 哦，会的。 就是很高兴为您服务，什么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可不可以帮我点一个五星好评。一般情况下我如果有时间我就真的会点开帮他点。 这种的我会给，但如果是在开门的那个时候给我东西之前，就是东西还在他手上，他说您给个五星好评。我真的有一次我就问回去，怎样，我是不给你五星好评你就不给我了是吗？就逗他 了。没有 了， 就好像人的风格不一样，有的是属于那种觉得好像事事做的面面俱到，他会倾向于在事后给你发个信息。 对，我觉得这样可以。 但是有的人性格好像比较大条一些啊。 对 对，而且那种人其实蛮酷的，就蛮可爱的啦。有时候在我看来，给个五星好评，就好像你是他哥们儿一样。 对，这样也 OK， 还蛮萌的。 然后呢，如果是在网购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五星好评太泛滥的话，也会给大家造成很多的困扰。比如说 很多困扰。 对，你明明觉得说这个东西 没有那么好。 对，想要一个客观的评价，公正的一个评断，但是现在有太多的这种水军产业可以帮你刷评价、刷评分。然后就致使我现在很少很少敢在那种就是买东西的时候买那种所谓的 最高评价 的， 是吗？ 反而不敢 买。就他们是最会刷的，包括有很多店家用的方法是，比如说如果你给我点五星好评，我给你返现。这种方式 返券啊返现啊都有。所以这也是一个已经失去的一个失效标准，满意程度的失效标准。 再比如说就各种银行柜台上面的那个什么非常满意， 我永远没有点过不满意， 都是非常满意。当着别人的面怎么好意思点不满意啊？ 那个有声音吗？点的时候有吗？ 就虽然没有，也可能有的时候有，关键是他就坐在你对面的。 明白。 总不能当着他，而且那个左和右那个满意和不满意那个键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是，但如果我跟你说我去到的是邮政 EMS， 我永远都会点不满意。 你是认真的吗？你 是 有过不好的经历是吧？ 因为自己有过一些不好的服务经历，所以这个呢我觉得说就是还是有客观公正在的，就是有总会有人是认真在点选的 啊。是的。 再来看另外一个， 但这不是一个通用的规则啊，就是每个人在不同的单位可能会到不同的待遇，银行刚刚好可能是碰到一个很偶然的情况。 是啊，这肯定啊，不是说所有的 不对任何单位做出评价啊。 是的。来，我们再来看一个，有一个叫做业界良心的这四个字 啊， 这四个字也是已经失去了靠谱指数的单位。 最开始他曾经有过靠谱指数吗？ 也对，就是， 我从来没有听过说哎，这个公司特别靠谱，因为他是业界良心。 他有一种就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感觉，所以我们在这边呢也觉得他已经失去了一个有效的衡量标准。然后我们再来看到还有一个叫做尖货， 这个现在是我觉得曾经指代的是一些稀缺精品或者一些难以去找寻到的好物件。 嗯， 可是目前呢，我们看到很多的商家动不动一挂出来就用尖儿货来形容。 嗯，就各种各样的计量单位呢已经是开始失效或者是开始进入我们的生活了。那这个时段呢，和云浩一起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计量单位，希望你觉得有趣的呢，可以为你的生活增加一些小小的多姿多彩的感觉。哎，如果你真的也是觉得好像跟我们说的一样，有些计量单位已经开始失效了的话，那你就开始不要用它就好了。嗯，那今天呢到这个时候节目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是的， 明天呢微微一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资讯，接下来明天呢是活力 music。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哦，我是珊珊。 我是云浩， 明天再见。送大家一首来自朴树的生如夏花。 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